是礼拜 六， 礼拜六，白天礼拜六就三点。啊 ，OK。那我们今天还是练习那个慈悲跟慈心主练习。 慈悲跟。 跟慈那个慈心，慈 心跟 关心， 慈跟悲，有的时候关到慈，多半时间练习悲，慈悲他们很有关系。这个是无量心有次第，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次第，而且。是无量心，有时间的是无量心，智一法师等等是这样解释，有出世的是无量心，我们已经有讲过，时间的是无量心的所缘就是众生，众生是世间法，世间里面才有。究竟法里面没有，对不对？那我们也有说明，北传、南传佛教，因为众生是世间法，所以在四无量心要加十念处的修行，这样才会圆满，对不对？这样我们才能够用这个四无量心的智慧，我们也有说明四无量心的智慧是顺他们无量智慧，有小智慧、大智慧、无量智慧，有没有讲过？无量智慧是属于涅槃，现在修菩萨道是属于真如，因为我们是讲了无二法，对不对？真如是无二法，涅槃是观待法。观待法从菩萨道的角度看，都是什么？都是方便法。 也就是说，修了四无量心，再加上修四念处，这样就是属于，是不是就这样就是属于？出世间法， 那当然。不过，出世，如果你研究，一切实地，你有研究一切实地论，有世间法，有出世法，有出世出世法，出世出世法就是真如， 所以就叫做 三个 示范住，示范住， 什么示范住？ 梵 达，巴玛比哈，巴玛比哈，巴玛比 哈， 什么巴玛比哈？我不懂，你是讲什么？ 不是四无量心这样子，如果是出世间法的法，那这样就是叫做示范住吗？ 没有什么十方住跟十无量心是同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没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叫十方住？ 圣者。 佛方住在哪里？ 清净的地方。 那当然，清净的地方没有烦恼的地方，对不对？为什么烦没有烦恼？ 有智慧。 你还会有傲慢？他超越那个有天人有两种，一界的天人，世界无世界的天人。世界无世界的天人叫梵，在佛教里面不是印度教，那梵就是 比较高的天人，不是普通的天人。为什么？凡对一切的所缘没有兴趣，他是留在一世界的所缘，对不对？所以他烦恼很小，不过他还有傲慢。阿修吉，谁知道阿修吉的故事？阿修吉很年轻的比丘，很厉害。他教舍利弗那个佛所教的法的精髓，也他妈你们所引申的法，佛都有教，所灭的法佛也有教，大的修行人也他妈还不怕怕怕，带上还都你们没有学。天去，那跟马哈布拉曼打翻，他问他哪里那个四大不见，那那个马哈布拉曼他生气，他说我是马哈布拉曼，你还要问我什么？我又创造这个世界。世间，是无量心，处是无量心，对不对？现在，我们也有讲过，一些道理。世间是无量心，是有漏法；处是无量心，是无漏法，对不对？那，我们要修四无量心来体会无漏法，对不对？众生就是有漏法，真如就是无漏法。那我们只强调这个修般若智慧，修四无量心要强调这个智慧。所以昨天我们有讲过，大神转言论的道理，四个法，因为四个法悲变成大悲，还记得吗？哪一个四个法？第一，菩萨的观音窟的了解比声闻微细的多，对不对？为什么？您就 苦是真的真实。 因为苦不是真的身，是假的身。这个声闻道里面没有，对不对？为什么是假的身？因为无常也是，无常是因为执着。执着什么？执着抓那个香的心，然后是因为习论，对不对？无常也，无常有这两种，什 什么两种？所以人也有两种，法人跟神人。嗯，你修无常，你是修法人跟神人。法人是什么？所有的相都是真如。嗯，神人观待法。是因为名字，对不对？执着相可以修名字，执着的所缘是名字，不是相，对不对？那些名字从哪里来的？从阿拉耶，他们是因，他们是界，他们是种子，对不对？同义词。根的所缘是直接阿拉耶来的，意识的所缘是要经过玛那，对不对？有没有这样学？一切是敌人都要，我是讲因为他们学一切是敌人学了已经好多年，对不对？一定要了解那些道理，这是最重要。一百八十种苦不是那么重要，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世界是靠意识，修行也是靠意识。无根没有办法修定，没有办法修观，只有意识能够。意识是靠印象，对不对？印象从哪里来？不是直接来，它是要经过mana。经过玛那，所以不平等。你变成佛，那玛那变成平等智慧，对不对？条件是阿拉耶变成大经的智慧。大经， 大经是什么？ 玛哈达巴那亚那玛哈达巴那大经，镜子， 大经 mirror， big mirror， 镜子。大圆镜子， 大圆，他们 大圆镜子， 梵文是大镜，OK， 那所以。你是用这个智慧呢，对四无量心的修行帮助很大，所以你可以背喝那个杯，跟变成怎么变成大杯，因为你了解苦越来越微细，你不把轮回，不求涅槃，对不对？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样背变成大背，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你需要来利益他，不是来利益自己。可能昨天我们没有讲过，还有那个三身，对不对？三身的了解，法身、宝身、化身，有没有学？你要成佛，你就要成三众生，对不对？三众生其实是一个身，是真如。 这个要学菩萨道，这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真的佛是发身依照，悲川佛法，那个化身是好像梦一样。那个化身是靠什么？是靠报身。报身。报身。报身是三昧出现的。三昧，三昧身。 三昧身。报身是什 么？ 报身是三昧身。 三昧身。所以依照《华严经》等等那个《妙法华经》声闻看不到，对不对？有没有这个道理？ 哦，所以说那个报身只有菩萨可以看得到，一般的众生看不见。 有地的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有地的菩萨，他有地慧真如，所以他能够渐渐学无量三昧。还是无量三昧的根本是那些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一切是第六，是这样解释。所以，未来你们可以学《大般涅槃经》等等，是说明。菩萨的修行，他不是出离依，他是靠依，不是出离依，他是靠依，依，强大，依， 出不见，出不见， 依，贪依的依，依照佛法，所有的法的根本是在依。没有依呢，什么法都没有。那我们有两种依，有贪依跟有法依。法依是修行的因缘，没有法依不会修行。贪依就是烦恼的因缘，没有。没有贪欲，那就拜拜涅槃，对不对？没有再见，有拜拜。修行的过程是靠法语，那个罗汉要离开离文念法语，他变成无学，那他就离开法语。菩萨不会离开法语，他的修行是靠法语。什么是法？真如，只有一个法。所以那些京都的思想等等，大乘佛教也是京都圣，大乘是京都圣，那都是靠这个道理，对不对？你心不是离开司法，心是专照司法，一切是第六律里面也有，只是要很小心的学，因为什么？ 事发怎么样？事发是哭，是秦博士是说我们接着事发好像什么阴的东西，对不对？阴的东西、花的东西、中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过去的习气不是别的因缘。连南传佛教是叫事发动一生的身，动一生的面，动一个地方身，动一的地方面。如果是修四大分别这个法门，南传佛教才有可以自己体会。这个阴等等，就是我们的习气。这个习气很重，我们的习气好重。有没有看过那个弥勒波巴的自传？弥勒波是活的佛，在西藏修行最厉害，他能够转东西。石头变成花茎等等，那在那个他的自传有故事，他去城市，因为他需要什么，所以他下从高山到城市里面，他看大家在城市里面听那个一位喇嘛，他穿那个好的衣服，很好阴阳，比较斑，然后他是讲阿毗达摩，西藏人很喜欢听阿毗达摩，好像缅甸人很 阿毗达摩， 阿毗达摩，那他讲阿毗达摩呢，那个他看那么多人在一起，也要听，所以他张卓在后面，他的衣服都烂，他自己很不干净，一种好像乞丐这样的样子。那他讲，那他说那个地阶就是阴，那他说。不是，他要调整他。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那他再继续，你闭塞你的口，你懂什么吗？那第一就是阴，那他说不是，大家看啊。怎么会教你？不可能，你不看，不会看那个石头是阴的，他来，他的手不从石头，透过石头，那大家，这是阴，就是我们的习气。没有真的阴，没有真的软，这个很难了解，都是被心造的。所以心能够变化施法，它可以装造净土，它可以 什么都可以装造。这个当然《阿含经》里面没有，那因为这个因缘业菩萨能够修大悲，因为他能够用不动扬的方便度众生，对不对？可以创造净土，度他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不动扬的方便。净土也是方便来度众生，对不对？这样思维悲变成大悲，对不对？那希望我们都慢慢可以吸收那些道理，慢慢用功修行，发真的智慧，大悲的智慧。大悲的智慧是靠般若大智慧。般若是什么？本来没有什么分别，所有的分别都是我们的心的习气。所以佛能够如实反映所有的境界，因为它超越我们的分别的习气。借这种智佛陀的智慧，那色无量心，所有的大菩萨，论说无作事情，都是很赞美无量心的修行。他们自己有修。那现在因为，你们有真见修那个。慈心观、悲心观、悲和跟那个我们所讲过的是智慧、世间慈心观、出世慈心观，然后出世无量心慈心观，那些都是名字，不要执着，有的特别大乘佛教。特别藏传法师有这种倾向，他们想，哎呀，那个小乘，这是很不好。如果没有小乘，没有大乘，所以要了解那些都是名字而已，那些名字是帮助我们，修比较快，不执着我们的分别。就是修比较快。南传佛教很容易执着那些分别，所以论述菩萨想这样就修比较慢。那好，那现在因为晚上我们要讲那个 息 使用的方法，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快那个罗什菩萨他怎么介绍息的修行。直接可能看英文可以配合跟中文，还是我看中文配合跟英文，看中文。 英文配合跟中文比较快，对不对？怎么？As to the practice of sympathetic joy, 我不是很喜欢现在 sympathetic joy， 翻译成 joy 比较好。Practitioner is aware of the true characteristics of all phenomena. Z. Do not have any fixed nature and appea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ind. 这是很重要。所以刚才我有讲那些道理都是来让大家了解。如是诸法无有定向随心力转，这就是说，观故众生皆为乐相，观乐众生皆为故相，我有这部翻译。And appear in accordance, one contemplates beings experiencing suffering as happiness.Beings experiencing happiness as suffering. Since phenomena have no fixed characteristic. 如果你们的自信观跟悲心观的修行有进步，那可以这样做，因为在定里面都可以。你因为你有身皆作衣，我们有说明，你可以有苦的众生，你可以领纳他们在乐里面，你可以领纳有乐的众生在苦里面，都是你的心的安排。这个不容易了解，因为我们模糊，所以我们能够执着我们的分辨，对不对？那有定为什么不会？当然会，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如南传佛教是说明无碍解脱论等等，你需要定跟观来度益你的境界，你需要烦恼来分开你的境界，对不对？在知跟观，就是爱嘎独一境界，没有知跟观都分开，都分开出现烦恼，因为你执着在烦恼里面，在烦恼的境界，因为你分别，分别是依照受可以的时候，你执着不可以的时候，你集结有不可以的，因为这种习气有不可以的，不可以的时候，那你就不安，你无聊还是你要抓什么？这是我们的后知性的习气，这个习气很重要。 Unite 统一境界， 直观 Unite 境界，烦恼分开境界， 无碍解脱路等等是这样讲，清净道论也有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修行会得到以为是解脱位，对不对？为什么是解脱位？无碍解脱论、清净道论是说明什么是解脱位。念珠有没有尝一尝？所有的心平等平等，所有的心平等平等，这是解脱位。那你要清净道论、无碍解脱论是说明你要觉性深觉，得到这种情况，这是修行。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道理，那就不是真的修行，还是准备修行而已。所以了解修行没有那么容易，要多多学，多多思维。南传佛教很有智慧，不能够精神。不过这个智慧从菩萨道的角度来看，还不是圆满，对不对？Since phenomena have no fixed characteristics, supreme realization is not such a difficult task to achieve.Not to mention other lower paths. Supreme realization 就是前佛， lower paths 就是前度阶还是罗汉。那因为你了解修行的道理，以为心平等，那你就不会迷路，在修行的过程很容易迷路，很多魔会出现让你迷路。如果你思维那些道理，你不会迷路。那你会越来越靠近你的目标，那所以你会法喜。你的法喜会越来越充满，得到菩萨地，那法喜变成圆满，差不多圆满。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有体会真如，都是真如。因为都是真如，那就没有烦恼，烦恼不会干扰。其实烦恼变成菩提，因为它出现在真如里面。南传没有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朋友弥勒把宗旨，他的事里面有，他越多烦恼他越高兴，高兴不得了，唱歌在山里面高兴不得了，烦恼来了，烦恼来了。很难了解这种心，对不对？烦恼越多越发心。那这种人什么魔不会影响他，对不对？ So contemplating that realization is possible, mind will be rejoicing. 这是很重要，在我们晚上要学可以配合跟你们的方法，你怎么修？你是愿众生他不离开他的福报，那这样特别危险，配合跟菩萨道的了解，那这样习变成特别危险。Furthermore, the meditator can contemplate in this way. Since I have kept some precepts and put in some effort, my desires have faded away and I could attain the immeasurable benefits of deep concentration. 就是禅，在禅里面就是的，我们是修禅来了解没有烦恼的了，对不对？As he contemplates all such benefits, he rejoices. It is like a trader possessing some merchandise is delighted when he sells it and gains 100 or 1,000 times more profit. 很好比喻。中文应该是没有问题。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上无有难，何观于大？虽已可得古心神欢喜。我什么时候都能够得到解脱，所以很欢喜，对不对？夫子心直，作是念：我因少持戒、精进等，便得离欲，宿住禅定，无量功德；念诸善功德，故心生欢喜。譬如麦格 加 克， 加 克 加 克 加 克。歌姬加歌姬持少无百千倍利，心大欢喜，复作是念：如是法力皆有佛恩。这里很重要，了解我有这个翻译。Furthermore, the meditator considers such benefits of Dharma as a result of Buddha's grace. The Buddha has undoubtedly attained the path and explained it to others. If they follow his teachings, they will attain all these benefits. The meditator contemplates the bodies of the Buddhas in 10 directions, golden in color, endowed with all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man and the immeasurable virtues of the Dharma body. Contemplating the Buddha in this way, he gives rise to joy. 所以你扩大你的心的了解，不单是众生，是法，是究竟法，这是很重要。我们有说明那个四无量心有两种，有世间四无量心，有出世四无量心，那些都是说出世四无量心。你欢喜出世法，你出世法是解脱，解脱道都是出世法。 就这篇讲的都是出世法，这 受你出世法。 出世法。 你还有一点不清楚，不是出世法，出世法 不能够讲涅槃，这是道。嗯，出世法是不可说的，不可思议的。嗯，道是可说的，是可思议的。嗯，they can terminate all sufferings and lead to eternal happiness. And again, he can rejoice while contemplating three kinds of Dhamma, the immeasurable e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Nirvana, which are ultimate and indestructible, the skillful means for reaching Nirvana, being the Eightfold Noble Path and the 12 divisions of teaching of the Buddha exposing the correct path. 所以它也是扩大那个系的范围，变成无量无量系。这个系就是不是属于时间法，是属于出世法，是属于道，对不对？那这样这个息的修行就变成很深。Besides, he contemplates the community of the disciples of Buddha as supreme among all. 什么是真的 community？ 什么是真的僧团？就是有开悟的僧团。有地慧法的僧团，有般若严经法严经的僧团，不是普通的僧团。真的僧团是有法严经。They are respected because they know the real characteristics of phenomena and practices of the true path, avoiding all evil deeds.He thinks, I am part of that community and my peers can indeed benefit me. This circumstance makes him rejoice. If the meditator resolves that all beings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 joy, he will actually see them all rejoicing when the power of his concentration succeeds. So if he quota.他的心的范围，变成法，变成道，那这样他会顺，出世是无量心。那今天到这里为止，现在我们休息。15分钟。然后还是20分钟。可以，现在天气特别好，可以去逛逛。